千世界，小小环球，话里话外新闻书场，走着。下雨怕打雷啊？为什么呢？你这他一打雷，他电闪雷鸣啊！啊，要是在这个有危险的地方站着，他容易那什么呀？出现一些情况啊！啊，下雨怕打雷，怕吓着人。开车怕油亏。哎，对，驾驶员都知道，开着车，哟呵，坏了，报警了。啊，你看看。哎，扶梯就怕有人推，这个生活当中有啊，就是商场啊，包括机场，或者是反正是公共场所有那扶梯，尤其是下行的，这您注意，别是又着急，哎呦，快走，往前头搡的，人家这个就站咱们头里这位，这可是危险。你这一推不要紧，他这一摘呗，回头摔着，扶梯就怕有人推，慢行就怕后头催，这我不解释，大伙儿都明白。哎呀，好家伙，那喇叭跟白来的似的，呵，滴滴，着什么急呀？喝汤怕烫，啊，咱用嘴吹呀。孩子就怕老人背，小孩儿得多让他锻炼。老人家老心疼孩子，这个对孩子成长不利啊，不能老背着。火怕水，人怕鬼。那位说没有这事儿，鬼这东西，哎，我就说这个是就讲究是人的心病哦，心里头有鬼，哎，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啊，老是存着坏主意，这叫心里有鬼。有时候哟，老是呵担惊受怕，这没有的事情，哟呵，吓得跟什么似的。哎，这人怕鬼，走道就怕崴了腿啊，眼睛怕强光，嗓子怕劳累，干立新这行的就怕这个。生怕死，灯怕吹，耗子怕猫，猫怕狗，太平百姓就怕贼。这是啊，把这个人家评书相声演员常说的那个定场诗给改了。一开始咱们这读报节目先暖暖场，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主持人立新。那么今儿是周末啊，而且呢还是中秋假期的头一天，各位中秋快乐，您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的听我给您读这个报纸。正是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同云后，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，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，纷纷的鳞甲飞，顷刻变宇宙。立新来读报新闻，说从头。哎，那位说这个赶上周末啊，那个您这新闻啊，对了，那个不像平时似的这么多的时效性，尤其是到了假期了。这个跟您说实话，今天的节目是录好的啊。当然，咱还得再多说一句啊，建议推荐大家用手机来听广播。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用这个直接就能听匣子。那么今天呢就没有了啊，因为是录播的。要是咱就说啊，包括明儿个后个，虽然还是假期啊，平时就来说是周一到周五，这是咱们话里话外读报节目直播的时间。只要是直播，您呢用这个手机这个听听 FM， 这上头还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。进聊天室之后呢，跟很多的啊经常参与节目的朋友咱们这儿多交流。抓紧时间，也不是说啊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录播咱就没新闻，那不是。哎，比方说啊，一段时间以来咱北京一直在开展这个事情，宣传呐、教育啊、推广啊。新的交通规定，机动车斑马线是礼让行人， 这个看到晚报上头有篇报道，这个提个问题呀、说这个行人呢，有的司机啊背不住可能会念秧啊，念秧是北京话啊，就是他有点那个不能叫发牢骚啊，他就嘟囔，哎，下头嘟囔啊，是你这应该礼让行人呢、这斑马线这个是是，但是行人他不规矩啊，你看他这个你他那方向都红灯了，他还噔噔噔噔他跑啊，闯红灯过马路，你这个你说这玩意儿你让他，哎，我告诉您说啊，其实这个道理呢就是没这个新的规定，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心里头明白，他闯红灯啊，那你就能撞他吗？哎，不能。对呀、就这个啊，甭管他闯没闯红灯，咱就记住一条，哎，也得礼让，闯红灯了也得让啊，也不能是哎呦呵哈，他闯红灯你看那我这就啊，那不行啊，那这个你肯定是理亏啊，生命至上吗？当然我这么说不代表啊说是这个哎行人就可以闯红灯，那不是，行人闯红灯也不对，也得批评教育。这方面啊，咱就说有些那个个别的朋友不多啊，确实有少数拿着说事儿，哎，我们行人你想我们这个嗨，这没注意你这嗨，咱别拿这说事儿啊，咱说实话，别找理由，哎，机动车礼让行人，行人也得遵章守序，大家都努力做到这个啊，你这个社会的啊氛围就好了，哎，咱们这个路上行走这就更安全了啊。说是你看这个斑马线机动车这礼让之后您猜怎么着啊，蹭出溜肉，这哪儿的相声词啊，你电动车呀包括自行车，哎，这就突出出来了啊，他这喝好啊，反正没我什么事儿啊，这都是机动车和行人的事情啊，这个与我无关，我该干嘛干嘛，我该这路口乱窜，我哎我还来，那这个可不行。所以北京日报也说了，哎，有的人家这个市民朋友就建议了，斑马线之上乱窜的这个非机动车也得受罚。啊，至少咱们得批评教育，得提醒啊，得加大这个宣传力度。现在啊，就说这个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，晚报记者调查发现呢，这个早晚高峰就这两个时间段考验这个司机这方面的观念啊，这方面的警惕性，这方面的啊，这个是不是注意的这个力度够了。为什么呢？尤其是早晚高峰，尤其那斑马线啊，那个哎，这个路口这些地方行人多呀啊，哎，这个时候要更加的自觉，包括公交汽车。为什么呢？不是单提出来说这个事情，任何驾驶员都得遵守这规定。干嘛单说公交车呢？公交车车体大啊，您可能没开过这个，他们这个行业里头管这叫耍大轮的，您就听他这劲头，耍大轮的，这车体一大呀，它有一些视线上的盲区。当然对于一名真正合格的经验丰富的公交司机师傅，这个不叫事儿，他知道那盲区在哪儿啊。但是呢，就说到这个礼让行人，他这车体大呀，有的时候在路口，哎，就显得尤为的突出，这块呢还是应该加强。哎，我认为首都的公交司机师傅都能做到这点儿，那当然你什么事情咱都得严格来这个啊，认真的去做啊。你比方说晚报就说了，这个楼里头不让搁这电动车，你看有这规定啊，已经施行一个月了。后来呢，记者在有些个居民小区楼道里头这一调查，好，楼道里头的这个电动车呀还是不少。一方面电动车主，哎，您得有这个意识。再有一个呢，社区包括这个物业什么之类的，多给电动车主提供包括充电存车的方便啊。那么就说到这个交通管理这块，咱就说啊，细节很重要。北京晚报也是说了， 这个一说到斑马线、礼让行人，哎，有的朋友就发现，以往啊，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，它这个红绿灯啊，那个人行道那地方，它有那个按钮，对，哎，它这一按这按钮呢，就提示啊，哎，这个地方有行人等这灯。你要是摁的多了，我这么理解啊，也许我理解错了啊，因为它这个技术这方面怎么设置的，这我也不太了解。我认为是按这个按钮的人多了，就意味着哎，这个灯可以适当的要变了，啊，这个意思，按钮吗？但是呢，后来这个北京晚报记者经过这个调查走访，就发现这摁不摁这按钮，这感觉这时间都一样啊，啊，而且这个。大伙儿是因为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，很多人也就不摁了。开始时候可能有的朋友新鲜，哎，这有意思啊，我摁一下吧。哎，这个但是确实有些路口记者发现，如果这按钮你要不摁，它其实是有作用的。你不摁，晚上啊夜里头这路口多等了三分多钟，哇！哎，所以呢，这个咱们还是多注意啊这方面的细节。这个任何一件事情啊，你要说做这个工作，这要是要真正做到大伙儿都满意啊，就是得桩桩件件落到实处。你别小看这个等这红绿灯斑马线这地方这个按钮，这按钮是不是有效？哎，这方面，我认为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来抠。下面呢，给大伙儿讲一个新闻故事。其实这是一个生活方面的经验，甚至于说是哲理。哎，小的时候我就听啊，家里头老人不是跟我说，是跟家里其他的这个年轻人说，不要随便跟人家借钱。啊，说这个借钱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嗨，我们这朋友多过得着，对，但是呢，你得先问一问人家为什么借给你钱，不是因为交情吗？白借给你吗？哎，这里头别的不说，就是哪怕人家不收你利息，哎，到时候你就还本金，这也是一份情谊。所以说您这情谊，人家帮了你了，哎，某种程度上你是不是就啊，欠了人家的情了呢？对，当然这个呢，不是说啊，按照这一分一毫啊，咱们这就斤斤计较啊。回头你借我这钱，将来我不行，我什么地方我再借给你啊，什么什么帮个你什么忙之类的，这个未必。但是这个你得领情啊，所以这个借钱这事儿呢，说起来不能随意的、随便的就张嘴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人情而言，咱要从这个规矩法律上来说呢，这儿还有一点说，这个哪怕是好朋友，哎呦呵，这是发小啊，北京话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尤其是知根知底，哎呦，这老街坊多少年了，甚至于是亲戚，还是挺近的亲戚。我说啊，咱按规矩来啊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是老话。你按法律上来说呢，这个民间借贷啊，这是个法律概念，这可不能含糊啊。哪怕是特别的这个熟的熟人呐，很深的交情，咱也啊按这规矩来。什么规矩？你得打个借条啊，啊，这你得签个字啊，你得规定了还钱的这个时限啊。有的时候啊，可能有的朋友就说，嗨，这仨瓜俩枣的也没多少钱，这就几千几万的，一般来说啊，借几千的我觉得少啊，当然也有，反正以前呢我看新闻里头也是就是提到过这类的事情。当然这后来就发现问题了，干嘛呢？就这人啊，他这有点这是年轻人挥霍无度，本身没挣那么些钱，哎呦呵，又是搞对象啊，又出去什么应酬什么之类的，请朋友吃饭，他老是哎显着自个儿，哎呦呵，我这个呵，我工作不错啊，我挣钱很多，我花钱不在乎。其实他没挣那么多钱啊，但是呢他显着自个儿，就是 说白了吧，哟，就是好像是要显着自己特别有面子似的，硬撑这面子，没钱怎么办呢？跟同事掺一堆，而且多了还不借。今儿跟张三，哎，你给啊，那个是帮着帮着我啊，帮助我2000块钱，行吗？啊，我很快就还。他也没说什么时候还，明儿跟李四，哎，我这，哎呦呵，你看正好，哎呀，就差这3000，你要不然你赶紧，你快点，他这还挺着急。但是呢，他都没说什么时候还，你都是同事，人家也不好张嘴问你。时间一长，大伙儿私下里头，哎，这个彼此一交流，说那谁老跟我借钱，借好几千了啊，还跟你借了，也跟我借了。大伙儿这么一会账不要紧，还这还加起来，你别看跟每个人借的不多，加起来是个数。这种事情有。但是咱们今天说这个故事不是这方面的，哎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要说起来啊很常见的民间借贷。但是为什么得小心，这里头得亏啊两点。头一点，这当事人借钱这主一开始人家就留着这心眼儿，虽然关系不错，但是有自举啊，说哟，这个回头你这玩意儿好像是影响感情似的，显着我，你瞧这点事儿，你还老是当个事儿似的，还这那个，别，千万别，任何的交情咱都建立在规矩的基础之上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回头还是好朋友，别回头弄得到最后，哎，就跟这个啊老李、老王似的，后来你看对簿公堂了。首先头一点，就这个借钱这位。啊，咱们就直接说，这人叫姓李，老李，家住在北京房山区。房山的事情，这说他开始借钱有这个心，这是头一条。二一条呢，法院法官同志认真负责，你看，而且还熟悉农活啊。那位说，不是这个民间借贷这点事儿，怎么还扯出农活？您别着急。讲到最后您就明白了，哎，这先卖个关子，单说这位老李，他有个好朋友老王，我估计这都是化名，咱就这么叫了。老李跟老王关系不错啊，说这个后来这是几年前的事情，老王啊跟这老李商量，我说啊，咱这个这么多年啊彼此了解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有个事儿想求你，妈呀，我这个嗨，我这需要点钱，哈哈哈，哎呀，这个手头他不宽裕啊，你看看。其实呢老李也没太多的钱啊，他手头也不见得就宽裕啊，不像那有钱人似的一张嘴，嗨，我这就最近1亿的小目标，你看人家的小目标都1亿，哼，老李没有。但是老李觉得你老王张回嘴，人家跟我说了借钱，那借多少啊，不多，10万，你说这数啊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真是多不多，少不少。你要说多，跟那1亿那比不了。但是你要说少，老李也不，他也不是有钱人。但是没说嘛，人家老王朋友那么多年张回嘴，行行行，那你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？3月就还，哎，这肯定不会给你拖时间。放心，到3月，现在是几月份？7月份，10月份，七月份啊，7月份借的钱80-90，你看10月份我一准还，而且是连本带利，就说还有利息，哎，你也不白借给我，哦，哟，那老李一想，那行啊，你是指定3月，我肯定3月，这俩人立了这个字据了，借款吗？是吧？有这么一个，哪怕是个纸条。说实话你到法庭上都管用，说明什么呢？你这个有这码事啊，行吧，给了他10万块钱，老李给老王10万，拿走，3月还。好，这1个月等到赶到第3个月，这是10月份嘛，过节了啊，对对对，11长假，是高高兴兴。哎，这个老李就想这事儿啊，这老王怎么不言语啊，啊，说好的这3月就还啊，到3月了，哎，这人 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？哎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行了，就赶紧给这老王打电话，啊，说老王啊，那个咱们这段时间也没怎么见面，不是我问一句啊，你借我那10万块钱，哎呦，老王那边就开始，哎呀，我这，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咱这好兄弟，说实话，哎呦，我这都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正是想着跟你说这事儿呢，那你是准备把这个钱这个给我汇回来？啊，还我钱？不是我，哎呀，我嘿，哎呦喂，八爷子，行，您就直接说吧。老李说，跟老王说，你直接说怎么意思？我这，哎，这，我现在没钱，我这嘿好，嗨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没事儿，你放心，这钱我一准还。虽说10月份，我这个现在我是还不上，我肯定还。哎，你看看，还有利息呢，你别着急呀。你看，这老李有心说你这属于违约呀。你说好了3月，但是呢，没说嘛，俩人关系一直不错，啊，而且人家老王说了，我住哪儿你也知道，我电话号码你也有，不行你找我来呀，我肯定不能赖账啊。你看，这人就怕这个，就算老李心里头别扭。但是呢也不好坚持，老王你是关系不错，你要为这个回头你这关系搞坏了你不值当。再一个他要出去一说，这老李这人真是的，呵，好家伙，嘿呦嘿，就为这10万块钱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行，那你抓紧，我抓紧，我说了，我说还，我一准不还，哎，不是我一准还，哎，哼。可是后来的事情呢，这个发展，这老王啊，哈，他还就是没还，一直就没趁这个茬儿。哎呦，这老李说你这个，后来老李可就有点绷不住了。这说实话，搁谁也绷不住。10万块钱，你这今儿推明儿，明儿推后的，你到底多咱给呀？那找他吧，老李就找这个老王。开始还能找着人，住的地方打电话还接，但是呢，拿这话呀。这个北京话叫甜和啊，就是搪塞对付这老李。哎呦，你别着急，嘿，好，我这也不是想这事儿的嘛。又不行，我这又有事儿啊。哎，挂了，回再说说，挂了。老这样，老李说你这有点过分呢，我是啊。好，那不行，那我就找你去吧，到这老王住这地方。哎，老王啊。办了，那咱赶紧打电话吧。再打电话那边啊，这老王有觉得，把人老李那手机号、电话号码他给拉黑了，打不过去哟。到这时候，这老李心的话说：“这可是忍无可忍了啊，是可忍，我是肯定不能忍呐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”行了。咱也别都拘着面，咱啊到法院找这个法官，到法院打官司，把这事弄清楚吧。到了法院，这个民间借贷这个债务责任是很清楚的。哎，法院审理之后说了，勒令这个老王还个老李连本带利，不单是本金，加上你许诺那利息也得还。判决生效了，但是呢，哎，这老王啊不在乎啊，判决就判呗，啊，说让你还钱还款就还呗，是吧，是你还款那就还呗，啊，还啊，还什么呀，没有，谁爱还谁还。哎，嗨，你该你还啊，没有，哎，他就是没钱，就说没钱，你怎么说怎么没有。法院说这可是强制执行，你强制吧，啊，他还不在乎哟，哈哈。这个法院这个时候要判令说这人你要还钱，你是不还是吧，哎，这可就强制执行，这可以把他就是老王名下的财产给抵押了，还这老李的这个欠账，这个法律上是有规定的。对啊，可以啊， 啊，来吧。有个老王还挺不吝的，是后来啊，法院一调查，这才发现，嘿，哼，连法官都嘬牙花子，这老王这做这事儿太绝了，干嘛呀？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，哎，不是那位说他这个这么多年他横是没不能没套房，有卖了，哎，那他这么多年他横是不能没套没辆车吧？有卖了，那他卖车卖房这钱这应该在吧？不，这钱呢啊变了田地了，变了田，变什么了？他拿他卖房卖车这个钱，这老王啊，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着。这老王这就存这心，这人干这事儿真够绝的。我让你老李一分钱都拿不着，不是有钱吗？房卖了有钱没有？有钱。车卖了呢？有钱。但这个钱没有。有钱，有钱是有钱。我呀，承包了一块土地，我种地了，承包土地买了种子。我种地了，钱在哪儿呢？在地里呢。哎，嘿，哎呀，得着这个信儿之后啊，把老李给气的。他是欠我钱，法院也判了他理亏，可是这钱他没有，也不能说没钱，人家拿这钱承包土地了，土地是国家的，这你有辙吗？没辙。啊，或者你看。甭管是国家是集体的，你甭管是谁的吧，反正这不是我的。那你这钱干嘛？我承包土地了。哎呀，我种地呢，我地里头打粮食呢。嘿，好，没有钱，就是不还。哎呦，哎呀，这老李说这事儿闹的，这真的太过分了，太妈的不讲理。法官倒是没有惊慌。啊，很沉着，很冷静，安慰这老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了啊，没事儿，那个你放宽心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没事儿，他太过分，我知道，你踏踏实实，哎，这个咱不着急，啊，这个得看这个农业这方面的事情，嗯，啊，你看，过段时间再说，啊，有那么句话叫秋后算账。但是呢，经过法院法官同志的了解，等不到秋后，是吗？哎，这跟他地里种的粮食有关系，啊，咱们呢是麦收算账，麦收，老李说我没明白呀、啊。他拿那钱，他租了土地，行，我知道，承包我都明白，你不用着急啊。我们等着，早晚咱有办法，哎，治他，他把咱治了，没事儿，你放心，听我的。法官特别的自信。后来呢，哎，还真是每年啊，这您记住啊，秋收是这是一个收获的日子啊，但在这之前还有个夏收，您知道吧？对呀，夏收是收的什么呀？收的是夏粮，夏粮主要是麦子。哦，法官呢，专门就盯着这个老王承包这块地，该下收了，地里的麦子熟了，而且观察了，嗯，长势喜人，不错呀，市场前景还可以呀，赶紧找人啊，收麦子。后来这下老王还真窜了，哎呀呵，赶紧就来了，气急败坏，你们怎么这样？哎，呵呵，法官说，哎，这个啊，这是按法律来的，是这个地是你承包的，但是这个粮食，地里打的粮食，嗯，它能够变现，能够用它来还你欠老李的钱款。法官说得很明白。这片地是你承包的不假，但是如今所有权不是你的，你要用这些个打下来的粮食小麦偿还你欠的债务，这也是彰显了法治的力量。不多聊，